苍凉如灯塔，问正月过云的星，为何总不想休憩？浮云问远山，为何如此安静？不变经过着每一天，你靠我睡微风里，问我伴你每一天，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？茫茫然望向海，默默然将两手对叠，漆黑里转开脸，不想答你，不知不觉彼此相爱，让明日留下我共你温馨的追忆，不敢相信，不想知道，心中的爱始终是疑云，心中的爱始终是迷云。你靠我睡微风里，问我伴你每一天，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？茫茫然望向海，默默然将两手对叠，仿似一生也不改变，不知不觉彼此相爱，让明日留下我共你温馨的追忆，不敢相信，不想知道，心中的爱始终是疑云，心中的爱始终是迷云。靠我睡微风里，问我伴你每一天，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？茫茫然望向海，默默然将两手对叠，漆黑里转开脸，不想答你，心里只知道此刻爱你。